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是你的眼睛相隔着无边的距离，我是真的不忍心把你困在原地。你想给我的美丽，我只能屏住呼吸，却隔着空气感受你的呼吸。如果我不能给你披上一件幸福的外衣，如果我不能把你捧在手心不让你受委屈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阴影，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 回来，这里依然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啊，是来自乔任梁的《和你在一起》。虽然说乔任梁已经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我相信他的歌声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。下面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，《我的最爱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也是一部香港的电影，讲述的也是爱情当中的一些爱恨离愁。那么这首歌是由方力申和邓丽欣为大家带来的《我的最爱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朋友能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来点歌啊。好，现在来听到这一首《我的最爱》送给大家。 太惯看你左边笑脸， 差点想碰你的肩，轻触那残余心事。 我们分开，怎么始终行不开？想捉紧当日精彩， 或是害怕完全淡出你那份爱，离场后跑回来， 不知可算应该。 身不再，但却贴心装作。 随时待你哭，处理泪流。 如后备两手，是否足够？即使那日放了手， 双脚似未学会走，停留在这段情不懂。

自动力火车的彩虹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刚刚听到这首歌啊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组合啊，动力火车。下面这位叫做怀念最初的这位听友啊，他说我要点一首《友谊之光》来送给南方的兄弟张涛，说啊，没有你的日子好想念，告诉我一定要这个周润发版本的啊。下面这首《友谊之光》来送给张涛。友谊之光来送给张涛。另外一位朋友叫做弱水千帆，他说我要点一首张碧晨的歌曲啊，是我媳妇儿的最爱，想要点到的是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凉凉，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。 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。